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日，农历闰6月15，北京多云转晴，34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塞罕坝机械林场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系列报道《人工绿海的55年成绩单》第三篇《一棵树的加减法》。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七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系列报道，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内蒙古品牌铸就草原骄傲。 我国自主研制4500米载人潜水器，计划8月中旬进行海上试验。继蛟龙号后，我国深海探测将迎来双子星。 77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从斐济被押解回国。 安理会通过决议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 以下是详细内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塞罕坝机械林场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系列报道《人工绿海的55年成绩单》，今天播出第三篇《一棵树的加减法》。采制：央广记者沈静文、杜震、孟晓光、张兆福。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自2005年8月15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县渔村考察时提出“两山论”的科学论断，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被反复验证，并成为18大以来生动的基层实践。在广袤的塞罕坝机械林场，雾林人倾心绿水青山。而对当家者，金山银山的压力不曾小过。塞罕坝林场党委委员刘国权没有回避。 现在我们是差额事业单位，每年我们资金省财政给我们是6000多万，但除了之外，每年需要1.5亿左右的资金，需要我们自筹来解决。所以塞罕坝需要资金支持，这个缺口还非常大。 140万亩经营面积，这是树的存续，1978名职工，关乎人的生活，两相权衡。林场规划设计院院长丁伯龙不敢懈怠。 建厂之后最早是以造林为主，进入80年代就是以造林和营林并重，一边造一边抚育，因为有些林子已经到20年需要修枝了嘛。然后进入90年代，基本上就是造林任务小了，抚育任务大了，抚育这块几乎没有收入，咱们要搭钱，国家给一定的补贴呀。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路不再正确。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伊春考察时说，林业林区要平稳转型。 如果都是仅仅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吃这点木材，那很快就坐吃山空了。而这一块生态破坏了，在全国来看，就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破坏。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当年砍也是必要的，现在护更是必要的。一个时代一个主题， 一个时代一个主题。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林场副厂长张孝忠笑说，这句话价值1亿。身处林海，砍树成为塞罕坝人最谨慎的事儿。改革推进，观念扭转，林场人的付出不再血泪，而在面朝林海，一句值得的感慨。 这5年你们最大的一个变化是 啥？三道河口、前南板、北门店、银河这4个单位花了30万亩，花以后做了很大的利益牺牲了。 怎么说，每年大概营收要少多少？ 都把我现在你看三公里张红这些苗都卖大苗了。杨米糕的一棵树能卖100多块钱，但我们一棵不干，我们一棵也没种，利益牺牲了1亿。 造林披肝沥胆，守林同样殚精竭虑。伐木收入的占比由90%锐减至40%。这5年里，几代雾林的塞罕坝人学会了许多新的名词。林场副厂长陈志清说，目前林场总减排量为47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造林碳汇和营林碳汇项目已获国家发改委备案，这是迄今为止全国林业碳汇签发碳减排量最大的自愿减排碳汇项目。 碳汇就是一些大的污染企业生产加工的时候它不要排二氧化碳吗？国家会对碳指标进行限额的，你比方说你这个企业你一年放碳20万吨，没准呢国家就给你15万的指标，你要买5万的指标，你好你就买我这5万满足你的配额。这个碳汇相当于什么呢？原来的黄金，后来的石油，也是三坝经过发展的一个很大的空间增长点。 它一个基座大概也就是200平都不到，它发电之后它首先又并入华北电。 行车经过石质荒山和防火隔离带，林场党委委员刘国权指向远处数十米高的风车，取之于林的风电项目补偿费用成为反哺生态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 我们利用的都是这种空闲地，不能造林的，是引进风电项目，我们的基础设施改善，我们民生的改善，要没有这个项目不可能有这些钱。风电了包括其他的产业不算旅游业，占到我们现在总收益的30%。 没错，还有旅游。公开资料显示，近几年塞罕坝林场累计筹集资金1.7亿元，对景区环境做出根本性改善，旅游接待条件和软硬件建设明显增强。但同时，森林旅游这个在无数生态区被大力发展的绿色产业是否要继续助推，却在塞罕坝林场遭遇重重顾虑。对旅游业的扩张，厂长刘海莹的态度并不积极。 旅游收入占1/5弱吧，毛收入4000万。对旅游开发吧，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生态保护优先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境内的宾馆度假村就没有再新批它的占用林地，都是老宾馆的改造，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控制它进来的人数。如果人数过多，恐怕对咱们生态造成的伤害一时难以修复。我们都是林场人，对自己祖辈和父辈和修复的生态感情还是很深的。 生态优先，无论时事艰难或顺遂，这四个字在塞罕坝人间一代代传递。原塞罕坝林场厂长、现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副总站长刘春岩， 现在他是为国家生态安全，守卫生态安全，保证生态福祉这样一个使命，他牺牲了自己行业的利益。我认为评价这个行业不能用它盈利不盈利来衡量。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塞罕坝无数次的利益冲突前，生态优先得到日复一日的践行。清风拂过，松涛回响，这仅仅是自然的奇迹，还是脚踏实地的护林人对绿海的庄严承诺？塞罕坝给出答案。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七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文章指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2100年奋斗目标作出新阐述，提出新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加深对2100年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的理解，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本周五突破1:6.72，创下去年10月以来的新高。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达到3.4%。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市场人士分析认为，人民币近期强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元走弱，受美国经济数据低迷和美国国内政治风波的双重打压，美元指数年内累计跌幅已接近10%。与此同时，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元货币普遍高涨。其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向好，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6.9%，最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数据展现出较为稳健的生产和需求动能。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总结近期人民币汇率变动时曾表示， 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回稳向好的发展态势更加明显，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是呈现了双向波动，是很明显的。同期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机制也进一步完善，逆周期的调节效果呢初步显现。 业内认为，下一阶段预计美元指数进一步下跌的空间有限， 中国经济基本面也将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在目前的均衡合理水平。王春英介绍，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总体企稳的基础更加坚实， 国内经济企稳向好的势头更加稳固，更加可持续。同时呢，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高。此外呢，外部环境的影响是更加温和的。因此呢，我们觉得从这几个方面看，未来呢，我们国家的跨境资金流动仍然会保持总体的平稳。 守望相助七十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立足优势资源，发展优势产业，打造内蒙古特色的中国制造品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央广记者宝音、李行健，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报道。 那非常的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来到伊利集团。 来自各地的游客正在中国乳业领军企业伊利集团的工厂参观生产过程。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建秋说，这样的工业旅游可以让消费者有更直观的感知。 怎么样生产工呢？你像很多这些南方来的一些客人一来，哎呀，我看了以后我还以为你们还拿手机来呢，对吧？他那个印象当中还是很传统的那种模式，但是看完以后我见不着牛奶啊。 张建秋介绍，通过创新和全球化，伊利完成了在世界乳业三大传统板块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战略布局，打造出了中国乳业的世界品牌。 创新和国际化这两个轮子的不断的驱动，全链创新实现了我们产业链共赢啊，把中国的品牌变成世界品，让更多。 鄂尔多斯集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山羊绒加工企业，已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商标，营销公司和直销店遍布全球。集团绒纺事业部总经理张梅荣说，靠的是拉长产业链，注重品牌建设。 我们从羊绒的最初的原料的加工，逐渐的延伸到产品的深加工，之后呢，由于科技创新的不断投入，那我们开始进入精纺领域，逐渐的我们在做服饰领域，在这个领域啊，逐步的把我们的产品线拉长，就是要把羊绒的这件事做好、做精、做细，做出附加值来。 围绕优势产业，内蒙古形成了伊利、蒙牛、小肥羊、西贝、汉森、鄂尔多斯羊绒等一批知名品牌和企业，代表中国制造跻身国际市场。内蒙古品牌促进会研究员吴芝认为， 这些民族品牌都是依托于内蒙古天赋异禀的这个资源成长起来的，带动更多的一批企业或者是这个产业来整体的发展。 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国产4500米载人潜水器在广东文冲船坞码头与探索一号作业母船会合，待安装调试和检查合格后，预计在8月中旬进行海上试验。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我国第一个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目前最大下潜深度已经达到7000米，作为蛟龙号同谱系的兄弟，4500米载人潜水器虽然深度不及蛟龙号，但却担负着重要的使命。4500米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胡震表示，这个距离基本上覆盖了我国主要海域和国际海域资源可开发的深度。 当时认证立项的时候，主要是瞄准的还是科学考察。大深度的话，蛟龙号已经可以覆盖很多地方了，但是在浅深度的需求呢，是更多、更明确。4500瞄准的是我们国内的南海，还有一些科学热点，就是热液硫化物的科学考察。 在外形上，4500米载人潜水器和蛟龙号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性能方面有所提升，并且潜水器的核心部件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整体国产化率超过了90%。 功能的话类似的，只不过就是用了很多国内自己的技术来集成。 根据工程进度，国产4500米载人潜水器与作业母船探索一号会合之后，将在码头进行一系列的安装调试和检查。胡震介绍，在各项验收合格之后，预计8月中旬潜水器将进行海上试验。 它在不同深度要测不同的功能性能，一路考下，可能我第一个目标是在300米可能测一些性能，然后到1000米、3000米、4500的分几个阶段来测，一直要做到4500米这个深度，估计3个月左右。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近30万，完成器官捐献案例已累计超1.2万例。今年前7个月，我国完成捐献2866例，同比增长33%，实现跨越式发展。央广记者车丽、潘毅报道。 5年前，一位叫文文的农家女孩因病去世， 他的肾脏、肝脏、心脏和眼角膜分别捐献给了六位素不相识的患者。今年清明节，文文的母亲徐萌仙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来自受体患者发来的心跳声。 听到我微微的心跳，很欣慰。再加上这个人的信，他说他现在很好，那就好了，就好了。 像文文一样逝世后无偿捐献人体器官的捐献者，在2010年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试点时仅34例，而2016年则达到了4080例，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艳红说：“ 不仅是捐献者呢，例数上实现了一个飞跃，而且呢，在我们器官移植的这个手术的质量和患者的存活等等这些指标，也都呢位居世界前列。”应该说我们今年的这个预期会呢超过去年。 我国建立了信息化的监督平台，器官移植监管步入大数据时代。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主任王海波介绍， 它是一个云计算大数据驱动的平台，那么来确保器官分配的效率，能确保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同时呢它能够为监管呢提供一个溯源性全过程进行监控。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科学公正、遵循伦理、符合国情和文化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体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杰夫表示，对于器官捐献者和家庭来说，社会有责任给予温暖和感谢。 那对于好像器官捐献者，他生命终结了，他捐献器官你还在去讨他抢救的医疗费，那不像话吧。所以他医疗费要全免掉，同时呢，他的家人也要在见证他的捐献过程，他家人可能坐车啊，可能坐飞机过来啊，同时还有一些最少一些心理的咨询啊，这样我们有个这个人道主义救助的体系。这个体系呢是按照世界上的原则，器官是生命的礼物，是无价的。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在全疆率先推行合场制，多部门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综合治理。曾经脏乱差的伊犁河正在恢复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央广记者韩长江、张贝，伊犁台记者刘亚军报道。 一江清水向西流的伊犁河是新疆三大河流之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00多万各族人民的母亲河。伊犁州首府伊宁市郊的伊犁河景观带是市民和游客休闲观光的圣地。伊宁市民也喜迎， 我们就在这附近住嘛，经常过来转一转，纳纳凉。以前的伊犁河这边杂草丛生的，反正都是乱糟糟的啊。这两年一直在改造嘛，景观大道、木栈道，整个景观修建都特别好。 也喜英说的以前并不遥远，前两年伊犁河沿线乱占乱建、乱围乱堵、乱采乱挖、乱倒乱排等乱象屡禁不绝，造成河流水质下降，流域生态环境破坏。今年年初，伊犁州在全疆率先推行河长制，任命了160多名各级河长，并聘请了许多卫生管护员、社会志愿者，分级分段严密监管。察布查尔县绰霍尔乡乡长文新自从担任了伊犁河绰霍尔段副河长，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治理管辖河段生态环境上。 今年推行河长制以来呢，河流次生命有人管了，人为破坏河流呀、湿地公园呀，还有非法采砂这种违法行为也少了，环境污染特别是河流的这个污染比以前有明显的好转。 如今伊犁州按照一河一策的原则，将包括伊犁河及上游支流在内的伊犁河谷293条河流以及湿地、湖泊、水库、干渠全部纳入到监管范围。伊犁州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伊犁州水利局局长王兵： 河长制实际上是我们更好的来保护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更有力抓手。我们不光要保护河流湿地，我们要搞湿地长，湖泊我们湖长，水库有库长，大的输水干渠的还有渠长，这个技术性的工作呢现在全力在做。 922特大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77名犯罪嫌疑人昨天被押解回国，这是我国首次从大洋洲大规模押回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央广记者朝向荣、长春台记者王林林报道。 8月5号6点55分，伴随着飞机的轰鸣声，77名涉嫌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由斐济共和国被押解回国。2016年9月22号， 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发生一起特大电信诈骗案件，造成受害人自杀。案发后，吉林省公安机关经过大量数据分析和侦查工作，很快查明这是一个以网络赌博黑彩为手段，通过搭建所谓赌博网站诱惑被害人参与的庞大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受害人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海滨： 该犯罪集团窝点分布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斐济共和国三国，涉案总人数达200余人，涉案资金近1亿元。 7月18号，公安部、吉林省公安机关在国内吉林、广东等省以及斐济、印尼等国同步收网，160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李海滨： 在斐济，当地警方按照中方提供的线索，一举捣毁诈骗窝点5个，抓获77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至此，922特大跨国电信诈骗专案160名目标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无一落网。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世渠表示： 我们决心，不管犯罪分子把窝点设在哪个国家，不论离我们有多远，我们都能把它打掉。 目前，专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武装押解到吉林省白山市受审。 国际军事比赛2017中国赛区进入第6个比赛日，来自中国、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代表队围绕空降牌等多个项目展开激烈较量。央广记者李小波、李钦帅报道。 6, 6, 5, 5, 在湖北广水空降兵某综合训练场，随着发令枪响，各国参赛队员们全副武装，携带手卡，顶着近40度的高温，以一个个小分队为单位，穿梭在丛山密林间，展开了艰难的寻宝之旅。非战车组班排定位赛项目裁判李奎： 在不找错路的情况下，大概19公里，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时间至少2个小时，这样的话体力是消耗非常大，很容易就出现疲劳中暑。 班排定位赛作为空降牌项目第3阶段比赛科目，赛场上共设置有30个目标点，且分布在40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内，要求各参赛队至少要以班为单位行动，对目标进行侦查搜索。非战车组班排定位赛项目参赛队队员刘建坤： 按预定路线，我们应该走800米，我们就能到水了。但是现在我们走了1公里了，那我们这个点没找到，我们是不是偏了？我们再会下来再研究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有目标。这是对各国参赛队员识途用途能力、体能水平和协作精神的全面考验。 你必须要有这个主观能动性，给你这个任务中你不能有退缩，你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就必须把它完成，就是这样。 在另一边的新疆库尔勒训练基地，来自中国、埃及、伊朗、俄罗斯等7国参赛队围绕晴空防空导弹兵多能赛展开较量。根据赛事安排，接下来几天内还将进行航空飞镖、安全环境、军械能手、高射炮修理赛等多项比赛。 圈圈是自信，多相对你说。 90年时序更迭，每一段旋律都激荡时代交响。90年风雨兼程，每一段路途都写满浴血荣光。8月6日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节目将为您带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文艺晚会，在党的旗帜下，一起感悟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十载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 新闻动车组，京津冀法院探索跨区域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协作。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21号起，银行卡境外消费1000元需要上报。国内首个结直肠癌大数据中心 BACC 在广州成立，请听报道。 京津冀3地高级人民法院已经正式签署京津冀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将统一立案登记标准，加强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开庭审判、调查取证、证据保全等方面的配合协助。张家口中院院长王静： 因为我们这个3个地方有很多执行案件是跨地域的，在我们3地2级法院之间呢，在立案、送达、执行等各个环节呢，试行有效的沟通和连接，有助于推动我们法院事业的发展。 央广记者杜震、石家庄报道。 六月 月初，外汇局发布新规，要求九月一日起，境内银行卡在境外发生提现和等值人民币千元以上消费，交易信息都要按照规定报送。国家外汇局表示，开展银行卡境外交易信息采集，不涉及银行卡境外使用的外汇管理政策调整。银行卡境外交易信息由发卡金融机构报送，个人无需另行申报。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表示，即使经常发生超千元交易的海淘组也不必担心， 对绝大多数人来讲一点问题没，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要理解为我收紧了，不要理解为我更加严格了，完全不是这个概念，我们是对非法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在进行监管。 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国内首个结石肠癌大数据中心在广州成立，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结石肠癌大数据中心昨天在广州成立。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结石肠癌专家委员会后任主委、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院长徐瑞华教授指出，结石肠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球每年有超过60万人死于该病。在中国，结石肠癌的发病率位列肿瘤发病率前五位，而大数据中心的成立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结石肠癌的诊疗水平。 今天我们想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模式，我们要把这个各个信息的孤岛把它打通，实际上让每一个病案都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能够为疾病的诊疗来收集它的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规律啊，做出贡献。 央广记者郑树广州报道。 商务部透露，2017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六月当月服务贸易增速达29.7%，同比增幅创18个月新高。 2017年上半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报告显示，我国出境游市场的消费升级态势明显，成都、武汉等大城市出境游人次快速增长，且游客更愿意把钱花在吃住行而不是买买买上。根据报告，上海、北京、广州仍是中国三大出境口岸。 今年暑运以来，厦门站和厦门北站共接到旅客寻找走失儿童的报警求助52起，所幸这些走失的孩子都被及时找到。铁路警方提醒暑期带孩子出行的家长要谨防诱拐行为，应让孩子牢记父母电话、住址和工作单位全称，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孩子能够拨通父母号码或找警察帮忙。 经过4个小时近900公里的飞行，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空运先遣组两架直升机昨天安全飞抵苏丹西部达尔富尔任务区法希尔机场。 联合国安理会昨天通过一项针对朝鲜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实施新制裁的决议，新制裁将使朝鲜每年减少至少1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份由美国4号向安理会提交的决议草案获得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该决议是朝鲜在2006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对其实施的第7轮制裁措施。 伊朗连任总统鲁哈尼当地时间昨晚在议会正式宣誓就职，开启其2个总统任期。 委内瑞拉制宪大会4号正式成立，前外长罗德里格斯出任制宪大会主席。根据委内瑞拉宪法，新宪法通过前，制宪大会将是高于任何其他政府部门的特殊权力机关。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李行健、于芳，主播方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 号。横亘百铺，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